好，嗱，成件事嗰、那個即係、最重要的地方就喺呢度嚟啦。就係呢條線本身咧，就喺根據個書入邊講咧，佢分開咗法國兩部分嘅，即係一條直線啦。咁咧就嗰個所謂 Rose Line 嗰個來源係咩咧？就係話原來呢條線一路伸上去咧，就係所謂揾到聖杯同埋嗰個聖母瑪利亞，係咪聖母瑪利亞咧？應該 Mary Magdalene， 應該唔係聖母瑪利亞，應該係耶穌嘅老婆， 係 嗰、那個嗰、那個墓啊。 嗯哼。 咁咧就呢、這個圖像咧就表達到先，呢個咧就係蘇格蘭嚟嘅。係。咁下面嗰度應該就係巴黎啦，即、就、係、是、一條線直上去就係嘅，即係唔係話我哋講緊嗰個指唔線就純粹嗰個地理啊，我哋要攞呢個做一個即係經一個經道嘅一個位置嘅話，呢條線有本身有特別嘅意義，佢特別嘅意義在於咩咧？就係佢同耶穌有關。 嗯哼 ，OK， 好啦，咁首先條線本身咧就而家巴黎咧有一個相應嘅一啲措施嘅，就係因為咧佢嗰度咧。那個發明即係有份參與嗰個最大嗰、那個貢獻嘅呢個天文學家咧，就叫 Arago 啊。咁喺巴黎文西入巴入黎文西馬入邊咧，佢哋都提咗個 point 就係話咧，如果你跟住嗰個 Arago 嗰個線咗去行咧，咁你就會喺呢、這個巴黎咧一路揾到嗰條指午線出嚟嘅。 係。 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呢個。即係我首先俾咗嗰個地標大家睇先啦，即係佢唔係好大嘅咋，佢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即係圓拱形嘅地方，就係咁樣嘅。你要喺地下度睇咧，你先睇到嘅。咁但係嗰個即係呢個咁嘅嘢咧，佢一路行嘅時候咧，你係會跟到條直線去嘅。咁條直線去邊度咧？最中心啲係海旋門。巴黎鐵塔一路一條直線嘅。咁其實巴黎嗰、那個地標的構造都有少少似呢個紫禁城啦， 係成個路線咁樣嚟，可以 一條中線噶嘛，一條指午線噶嘛。 嗯 咁但係咧，佢話咧就實際上就唔止呢樣嘢嘅，因為如果你去查嘅話咧，嗰、那個嘅秘密喺邊度咧？就係呢條指午線原來係穿過咗嗰個金字塔。 嗯哼， 特別係嗰個所謂倒轉 inverted pyramid 嗰度，我嘗試俾翻嗰個即係圖像大家睇咧，就喺羅浮宮入邊咧。如果你未去過嘅話咧，佢喺某一個地方咧就係一個倒轉咗個金字塔，同埋下邊咧對翻住一個金字塔， 一個小金字塔， 一個小金字塔喺度嘅。咁原來咧呢條巴黎呢條 Rose Line 啊，呢條指午線咧，原來穿過金字塔。嗱呢個 Dan Brown 講噶，有啲人話唔 係 噶。 Dan Brown 嗰套戲啊，最撚尾個 shot 個鏡頭就係阿 Tom Hanks 走去跟住嗰條線咁嚟，係 咩？ 去到呢個羅浮宮呢個金字塔嘅下面，係啦。 嚇！咁佢個歌小説講就係嗰個 Mary Magdalene 嗰個就撞喺呢度嘅。 就係喺呢個嘅下面嗰度嘅。 咁嗱，你記得就係件事咁樣嘅，你唔好理嗰個巴黎指午線，你就叫玫瑰線。 係 呢條玫瑰線咧，就頭先我哋講，我哋就喺嗰個教堂嗰度一路穿過去，就去到呢、這、一個即係羅浮宮入邊呢個倒咗金字塔呢個地方。 係 嗱，咁、那個問題就嚟啦。如果真係有一條咁嘅線嘅話咧，貝聿銘知唔知先？ 係 佢點度到個位喺呢度先？ 呢、這個最關鍵啦。 係啊，咁你可以問下貝聿銘，即係佢係咪真係做過呢件事咯？ 係要問佢。 要問佢先啊！佢而家仲 好關鍵嘅， 仲在生啊嘛。OK， 好啦。咁但係有啲人就話條線唔止呢度嘅，條線你一路畫上去咧，就去到呢個 Glastonbury。咁我上次講過啦，即係嗰個 Glastonbury 係咩咧？就係、是、嗰個亞瑟王佢。 是 撞的地方嚟噶嘛？ 咁、 我唔係講話我相信呢樣嘢，因為你畫呢條線咧，有啲人又話咧，就係其實冇呢條線嘅。佢唔係冇意思，唔係話佢真係完全畫唔到呢條線，而係話係有啲有少少誤差。誤差嘅意思係百零碼。咁但係百零碼都唔係好多啫，係 咪？都已經係好近㗎啦， 好近 啦，兩三步 添，兩三步。咁仲有咧，就呢個 wrong 啲啦，就係咩咧？有啲人咧就。講到話咧，如果你將啲地標咧，即係重要的地標咧，你喺上空睇咧，係畫到個五芒星出嚟嘅。係。咁呢個我又覺得即係睇下將來我有冇即係時間再做少 research 啦。因為咧呢個講法咧喺好多地方都講嘅，譬如喺華盛頓都係啦。即係畫到個五芒喺如果上面睇嘅時候，呢地標畫到嗰個五芒星出嚟嘅。咁但係咧，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这个指午线这个 Rose Line 呢 有些人說如果他向這個我不記得向西移呢33.33度的話呢、就去了耶路撒冷的地方。那個地方呢現在的名字就叫 Mount Heron、如果你是33.33的話呢、在聖經裡面那個呢就有些人說就是耶穌傳道的地方，即是西奈山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現在準備在起一個新的聖殿的那個地方的最佳的位置呢？ 是不是？你度這些呢就是他是怎樣呢，就是會度到那個即是一些地標的一些異常的 關聯， 關聯 就砌到出來的， 砌到出來的、我們將來再去看、 多些證據來推的 證據再去看、但是呢即今天剩下一點時間，我就想即剛才有幾圖問的問題，就是說是那個銅線的問題。銅線這個問題呢就個趣味性就很強，因為這條線呢Rose Line 是怎麼來的呢？Dan Brown 的解釋就是蘇格蘭的愛丁堡附近的，我沒有去到、Roslyn 那裡，因為如果 Roslyn 你跟 Roseline 一夾呢又真的即是名字很近，一個是 Ross 跟著 L-I-L-I-L-I-N Roseline 就 R-O-S-E 跟著 Line L-I-N-E、它就暗指其實就是那條線穿過去這個 Roslyn 那裡，因為 Roslyn 傳說就是他就有耶穌下面那個秘密在那個那兩條柱裡面，即是這個蘇格蘭這個教堂兩條柱裡面。那個教堂是小的，但是他裡面其中又是古靈精怪，有一些 Green Man 有一些在美洲那些谷物 的樣子， 也都有說那個星球武士有武當下面那裡。 好了，那為什麼是銅線呢？為什麼是銅呢？為什麼不可以是鐵？為什麼不可以是金呢？就如果你有記得我們很多年即是幾個月之前我們講過的題目的很簡短地講就是人的血液啦。人的血液呢為什麼會是紅色呢？因為紅血球嘛。紅血球的主要組成的部分是什麼呢？就是鐵、或者鐵的元素啦。所以呢就有些人就說呢如果你貧血的話你補少補多少鐵啦在這裡啦。但是你可以想像如果不是鐵是銅的話咁會點呢？原來一樣得㗎喎。咁原來在海產嘅動物入面呢有啲佢流出嚟嘅血液呢係咩色呢？係藍色嘅。係藍色嘅話呢個原因喺邊度呢？就係組成嘅原子結構入面呢有銅嘅元素喺度。咁我再講一次喎，點解我流啲血呢係 即係藍色 銅色嘅呢？就因為我哋嗰個紅血球其實主要的血液就是這個鐵、但是在某些海餐裡面舉例啦，譬如說這個Horseshoe Crab、我不記得中文是那個名字是什麼，但是呢現在你在個鏡頭裡面你看到呢就是呢這些這樣 的蟹、看不到它藍色的， 是 它們的血來的、這個所謂這個 Horseshoe Crab 這種的即是馬蹄蟹、它的血呢有幫助我們凝固我們的血液的、我不記得是凝固還是 dilute， 總之對我們如果譬如說流血的時候呢我們有很大的一種即幫助的，它的組成的部分呢不是鐵、是銅、好了，那傳說裡面呢有一種血型呢就叫 Rh negative、咁咧就正即係一般講話就係同呢個所謂有某一種嘅猴子嗰個基因係相似嘅，就係話咧呢類人嘅血咧，佢冇咗某一種蛋白質嘅，就叫 Rh negative。咁咧有個傳說，嗱我講明係傳說嚟嘅，因為有啲 Rh negative 嘅網站講咩冇呢件事啊。就係呢類人咧，佢哋係嘅血咧係有少少銅嘅元素喺度。 所以個樣子都係青青地啊，藍藍地嘅。 咁呢類人咧有咩特徵呢？就係佢哋 IQ 比較高少少嘅，平均，同埋咧佢哋咧就好怕熱啊，怕凍怕熱。 係 同埋佢哋個眼嗰度，佢哋會睇到一啲即係另外一啲嘢出嚟嘅。咁同埋佢哋見 UFO 嘅經驗多好多嘅。 嗱，佢呢個係一般講法啦，我唔敢擔保係啱嘅。 係一般講法，但係都常常聽到嘅， 常聽到嘅。OK， 好啦，咁你第一個疑問就係咧，究竟呢個世界有冇上咧？有啲人係血唔係紅色嘅咧？係，好不幸係有嘅，原來。 嗯。 因為咧呢、這個係喺呢個 New Science 入邊講咗出嚟咧，就係、是、有一次咧，近年嘅，有一啲醫生咧，佢做一個手術嘅時候咧，啲血流出，呢、這個嗰、那個當事人流出嚟嘅血咧，係嚇親佢哋嘅。 嗯 因為點解咧？啲血係藍色嘅。 係。 咁呢個唔係我老作啊，我直情有呢段新聞出嚟噶啦。就係2007年6月8日。 嗯 就有個病人咧，佢劏佢，即係開湯嘅時候，啲血嚟流出嚟係綠色嘅。 係綠血。 綠血。咁你唔使驚啊！綠血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佢入邊個組成嗰個元素係唔同啊。 嗯係。 即係可能佢嘅。即係其他嘅金屬嘅材，即係呢、這個 個鐵質唔夠強， 唔夠強。 嗯， 可能係銅就多咗啦。 啊，銅就多。 咁但係如果你係銅嘅話，如果你銅多咗嘅話咧，你嘅血咧就會變咗藍色啦。 嗯，係。 而呢樣嘢本身咧，如果你再結合咗頭先傳説嗰個，講真係傳説，因為有啲人話就係一定係唔會嘅，人嘅血咧係唔會有銅嘅，唔會以銅為主導嘅。 嗯 嚇，如果但係如果你係銅嘅話咧。咁你個血咧就會變成藍色啦。 係。 咁如果你聽即係古代嘅傳說，點解叫藍血人？ 嗯哼， 就係貴族咧。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個血係銅做嘅。 嗯哼， 即係銅與銅為成分，而佢哋流出嚟嘅血咧係藍色嘅。 係，同鐵血嘅嗰啲就有一啲分別。 係啦， 嚇，即係嗰種叫人種係原來有一個叫藍同埋紅之分嘅。 係啦， 即係冷血同埋。熱血啦，你可以咁講。 唔係冷血嗰個咩？另外一樣嘢嚟嘅，因為嗰個牽涉就係你體温嘅調校問題。 基本上水響水裡面嘅個生物，譬如你頭先講馬蹄蟹啊嗰啲咧，佢都有好多你會睇到佢嗰個叫做銅血嘅嗰樣嘢強嘅嗰、 那個係。咁咧呢個真係好笑啊！點解咧？呢個加拿大人嚟嘅，佢劏咗之後咧，發覺咧佢流出嚟嘅。血咧係深綠色嘅時候咧，佢哋以為係呢個《星空奇遇記》嗰閃博先生， 即係火神星人， 火神星人。O K， 咁啊，即刻咧就即係話，唔知點樣你啦，打電話去火星嗰度叫佢哋幫手。 係啊，係啊。 嗯 咁點解話呢件事同呢個 Captain Marvel 嗰個有關咧？咁樣 係 原來發覺咧，好多荷里活嘅呢個製作啊。 嗯 他哋講到外星人的時候咧，佢哋出嚟嗰個樣係藍色嘅。 係。 咁你唔記唔記得呢個 Ruby Song 嗰套戲啊？ 嗯哼。邊套？ 第五元素。 係。有啊。 第五元素咪入邊有個歌。 嗰、那個 Diva 啦，唱歌嗰個啊嘛。 係啊。 成隻八爪魚咁樣噶嘛，個形。 係啦。咁呢個 Diva 點解係藍色嘅咧？ 嗯哼。啊唔係，我哋睇嗰時都已經意會咗佢係講一啲 blue blood 嘅一啲生命體嚟㗎啦， 係啦， 即係貴族嚟㗎啦， 係啦。咁呢、這個即係外星人個樣就咁樣嘅， 係 就咁樣嘅。 呢、這個經典嘅造型設計啦， 係啦。咁咧去到呢度，你解唔解釋到點解 Captain Marvel 第一即係開場嗰個係流嘅血係藍色嘅咧？ 啊，即係 Captain Marvel 咧，佢喺個 Kree 星嗰嗰度咧，嗰時佢嘅血係藍色㗎嘛。 啊 但落翻嚟地球嗰時候咧， 就變翻紅色。 嚇，佢去翻個叫1995年嗰個時期咧，就變翻到紅色。咁、呢個咧，我諗嘅即好多啲觀眾而家都喺度等緊個答案出嚟嘅。一好明顯，佢想講俾你聽咧，呢、這個古仔裡面咧就講緊呢種叫藍血同埋紅血咧，就有啲乜嘢嘅戲劇元素。 係啦， 就變成咗係呢個叫 Avenger 嘅最後一集 End Game 裡面咧。佢特別提及嘅咧，咁啊， 係啊，咁去到呢度，點解喺呢個聖索索普里斯嗰度嗰條線係同咧？ 同線啊，即係講咧呢個線咧就唔係就咁叫人嘅人質嗰樣嘢定落嚟嘅，可能喺個叫人在之前嘅嗰啲所謂係藍血嘅嗰班人咧，佢定同埋佢講俾你聽，呢啲係我哋嘅。嘅嗰個位嚟嘅，即係 所以條線咧，其中呢條線有另外一個講個名啊，叫 bloodline 啊，係 rose blood， 係啊係 rose blood 啊嘛，係啊，咁但係佢個 blood 啊，點解會係變咗係藍嘅咧？係用銅嗰樣嚟做代表咧？啊，咁佢裡面會唔會咧就留低咗個線索，就講俾你聽咧，就係血都會有兩樣嘢咧，就俾你揾到佢裡面 不同的信息在到來的、 啊、但是如果你再推上這個，譬如說你從這個第五元素或者吸馬寶那裡、啊、跟藍血是講外星人的嘛， 是、啊、除了外星人呢就跟著迪斯尼講給你聽阿拉丁那個神即是 Will Smith 做的角色都是藍色鏡的，都 是嗎、啊、現在已經出了 trailer 都是特意夾正今年呢來推出啊、就是紅和藍之間的種分歧。 那你覺得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圓滿的，就是對荷里活，我們不是說 Dan Brown 是對不對，而是對荷里活，我們說就是個答案，荷里活裡面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多 藍色的人呢， 我 覺得是不是給一個答案呢， 是可以說是一個答案，不是叫答案，是跟你跟大家一起玩一個遊戲、啊、一個顏色的遊戲， 但問題就是呢啲嘢係成幾百年前定咗落嚟嘅喎， 佢點知幾百年啊幾千年點啊？因為譬如 blue blood 代表貴族呢樣嘢咧，我哋咧即係去研究嗰陣咧，即係就算用嗰個叫外星人嚟睇咧，你會講嘅，即係如果火星人就係紅血嘅話，嗯、即係有鐵嘅成分強啦，咁啊火星都係啦，鐵質強啦，咁樣咁呢個藍血咧，如果你睇人智學會裡面有講咧，佢話其實成個地球嘅生命資源咧係來於土星噶嘛，咁、嗯、啊土星咧就會唔會就係土星即係第一批嘅嗰啲智嗰啲即係嗰啲智人、嗯，就等同於咧即係嗰啲咧，你會睇到而家嗰個。Marvel 裡面所講的那班就是即係宙斯之前的那些叫泰坦人，咁、嗯、嗰、嗯、班都是藍血的人嚟嘅、嗯，係兩個族群，嗯、又一起影響到個地球，咁、嗯、而咧喺呢個血液裡面咧就睇到有嗰個叫先後之分， 係啦， 嚇，咁啊呢啲信息咧就已經擺喺度出嚟咧，原來你會發覺咧。不單止是講外星的那樣東西，連這些譬如我們的古代的神秘學，或者你叫一直流傳下來，顯然變成了我們的煉金術或者是科學、嗯、裡面都有這種元素在這裡、 是啊嗯、最後的結論很簡單，就是呢埃及呢是原來是最早做一隻最漂亮的藍色、嗯、找什麼做呢，找銅做， 是啊佢嗰個藍係都出名， 埃及藍 嚇、啊，埃及藍嚇，勁、啊、過景泰藍嚇。景泰藍都係另一種靚嘅藍嘅，但係埃及藍係好犀利嘅嗰個。 咁、啊、你一望上去就Egypt blue 啊，就揾銅做嘅，銅嘅元素去做嘅。咁啊，成件事我諗嗰、那個即係雖然咧就嗰個證據唔係好足，但係咧呢條線索咧，我覺得就解起碼解釋到點解荷里活入邊佢哋對某一種顏色。 是 同某一種角色掛鈎， 是 應該是俾到一個答案大家。 係啦，因為你近期嘅你睇忘形水佢提出嘅嗰種綠，你話同藍係好似嘅嗰綠，同埋 Green Book 咧裡面咧，你會睇到綠寶旅遊裡面嗰架車，嗰種用嘅嗰種藍，咁咧就同呢個藍同埋我呢件藍咧，都有樣嘢咧喺度即係講緊有一種藍。而呢種藍咧係一種血，同血係有關。而個血嘅有關咧，就係知道個銅啊，今次台長佢裡面講銅同埋鐵嘅嗰個關聯出嚟，啊顯身到咧呢一個金字塔嘅裡面，尤其是貝聿銘嘅嗰、那個依、這個叫羅浮宮裡面的金字塔咧，裡面嘅嗰個關鍵出嚟。因為咧，我講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為羅浮宮咧而家變成咗一個好大型嘅。博物館啦，咁而家博物館咧，我係一直咧，即係都講一句，起咗依個金字塔，貝聿銘咧，依個金字塔嗰度咧，係同嗰個四世紀嘅亞歷山大廣嘅嗰個原因咧，係非常之吻合嘅，而且咧嗰、那個由公元四世紀嘅嗰時間咧，嗰、那個亞歷山大廣嗰個咧，就係、是、我哋嘅美術館同埋博物館嘅起源嘅地方。 將來我們有機會都講講呢個亞歷山大圖書館咧，因為佢哋同我今日嗰個題目有關，就係煉金術。 係 成個煉金術個興起就係喺呢個亞歷山大圖書館嗰度嚟嘅。 四世紀咧就係佢被摧毀嘅嗰時刻嚟嘅。 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因為原本我哋想講長啲都唔得嘅，因為我哋要參加個宴會啊。咁我哋下禮拜就見啦嘛。 好， 下禮拜見，拜拜。嗱，大家因為跟住仲有幾套同我做另外一個節目嘅，即係已經錄影咗噶啦。但係大家都如果冇咩特別嘅做，都可以聽聽嘅。OK。